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 别人用目光雕琢着 天涯海角，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是俊杰，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 FM 98.2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 你还好吗。音乐故事声音，每周末晚上9点 FM 982， 每晚9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欢迎你啊，老朋友，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朝夕音乐。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你是一个作息正常的人吗？怎么样才算是作息正常呢？通常来说就是早睡早起吧。按照这个标准呢，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作息不正常的人，也因为这一点，我常常觉得我的生活非常的不健康，乱糟糟的。很奇怪，虽然每一天为了早上上班我都有一点不情愿，但是如果周末也不赖床，持续一段时间呢，我又会觉得哇，我好健康呢。如果连最基本的作息规律也做不好，会觉得自己真是超级弱。你呢？如何？如果你也是一个作息不规律的人，那是因为工作学习耽误了，还是觉得好不容易有了一些不用做工作不用学习的时间，早点睡还真是有点可惜呢？或者就是真的无聊，然后拿着手机也不知道是在看什么，就是不愿意放下手机来好好的休息休息。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这里是想和你要早一点睡做健康生活的好青年的朝夕音乐。 不在意，人和猫都天生爱好奇，在这有限的时光里，我只想是你留不的代替。流浪牛的巴黎，手机水杯硬币，还要在路过每个城市都淋一场雨，你懂我的无理取闹。 And open your hands please，我们都有 拍下路过十年最幸福的表情，你懂我的无理取闹。 And open your hands, your hands。 刚才这首歌收录在袁娅维最新发行的新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浪漫主义》。你会在这首歌曲里面听到，怎么有个女生声音沙沙的，中文好像不太好，但是如果你知道她是 Kelani 的话，你绝对会惊呼中文竟然说得这么好。关注了我微博的人呢，应该大概感觉到我最近的生活很寡淡，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好玩的笑话，所以就很少来发微博了。不过我最近呢又在思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一，健康；二，快乐；三，不缺钱。发现我对生活的诉求真的是跟年纪来转变的。以前的我呢是怎么都不可能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健康很重要啊。尤其是像我一样平常有懒得动弹有作息不正常的人来说，可我真的有在改正的。上周我就开始强迫自己11点之前就睡觉了。我忘记之前是听谁说他是不会把手机来带进卧室，把手机丢得远远的，让自己除了读书不可能在睡前做其他的事情。应该是董卿吧。你可以和我一样来尝试建立健康规律和生活作息的习惯来开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丢火车，叫做瑞秋。 沉默不语，带着盛开的笑意，立刻离开。我告诉自己，他沉默不语，一种致命的神秘，想要逃开，已经来不及，不敢直视。大眼里的星辰，让一切沉沦。不敢打开宇宙最初的门，一个虚无之人，已经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 如果能留住你，我愿意梦不醒，已经分不清是梦还是醒，宇宙中有许多秘密，而它是唯一的黑点。终将离去，带走所有的美丽，过往曾经好像都没了意义。他终将离去，把所有带回海底，波涛汹涌也归于平静，已经分不清现实还是梦境。如果能留住你，我愿意梦不醒，已经分不清是梦还是醒，宇宙中有许多你，而它是唯一的谜底。 这首歌来自于丢火车，叫做瑞秋。我记得 Dakar Jones 唱终于忘记你的时候，你出现在我的梦里，丢火车唱如果能留住你，我愿意一梦不醒，松东也唱然后等我们老了就死在梦里吧。可是为什么你连梦里都不肯出现呢？刚的这首歌叫做瑞秋，我想起老友记第二季第十八集 Russ 说的那句 She's not Rachel， 这句话我觉得我可以记一辈子。 Russ 对 Rachel 的确是真爱无敌了吧，不像你的不行，像你的也不行，一定要是你才行。 Rachel My Rachel。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如果你想来找到我的话，可以来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或者来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关爱青年计划就能够来找到我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2018年的 BBC Sound of Year， 它叫做 Billie Eilish， 这首歌叫做I don't want to be you anymore。 Don't be that way, fall apart twice a day. I just wish you could feelWould you say show never tell 两首歌，一首歌来自于 Billie Eilish， 叫做 I Don't Wanna Be You Anymore， 另外一首歌来自张惠妹，叫做不睡。在深夜里面被旋律占据的歌词就会尤其的突出。听说有人会把一盘 CD 放进音响里面一首挨一首的听完，不管他喜不喜欢当中的一些歌曲。就好像如果你要想深刻的了解一个作家，就要把他的书全部都读一遍，不管喜不喜欢，才能真正的读懂这个作家。这不仅是对这个作品和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在一天的时间当中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把自己和外界切断联系，思考 休息。这件事儿其实挺重要的，如今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太害怕寂寞了，即使独处的时间呢，也是对着手机或者电脑不断的刷信息刷信息，找好玩的内容，看别人的生活。在问这个问题和你交流之前，我有先问过我自己，当然我的答案就是我其实不怕孤独的，我只是想看看别人怎么生活，也有可能是不论什么事情我都不想深入的思考，我怕我会走入自己的牛角尖，这也是我为什么越来越少写东西的原因。不过我竟然在拒绝思考，想想很可怕吧，变成一个人云亦云的大人，不是因为其他的什么，而是因为自己。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Tears in Heaven。 爱。 那是天空年轻的声音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我想说，人生最吊诡的是，时间并不会放过任何人。曾经那些多少提心吊胆的面孔，经不起久别重逢的考验。我的心法是把他们都分清楚，这些如尘埃般的负能量不能忘记，是我们的记性有的时候不太好，但最多只能留在脑海里面，不见得要留在心上。庸人纵庸，总有足够的智商把毁誉得失检讨过后得来的反省藏于左脑。至于心，是要保持干净卫生的，并且要时不时地懂得消毒。刚的这些话来自林夕，我们今天说祝福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生活善待。 善待是一个多么宏大的命题啊。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李建清，叫做《平凡故事》。在下面有一位叫做柳林君的听众留言说，这么多年了，你没学会平庸，但也迫不得已地在异乡的阳台上点起一根烟。我记得你曾经是所有人口中的乖乖男呐，终于你也沾染了一丝叛逆。不过呢，我更喜欢这样的你，有点平凡气息总归是好的。听众听人讲过，这叫半生瓜。他说，不关后来的我们什么事，歌词和歌声才是最击中人心的地方吧，唱出了多少无奈和唏嘘啊。宋小驴说，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回头，实际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跟他走。想起孟德斯鸠说，假如一个人只是希望幸福，这很容易达到，然而人总是希望比其他人幸福，这就是困难的所在了，因为一般人坚信其他人都会比自己幸福的。所以幸福的要素有两个，第一个是不活给别人看，第二个是不看别人活。这首歌叫做 Let It Show， 其实呢，我从来不觉得努力是一件看起来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好像一个人在角落里面那种默默奋斗，默默给自己打气，看上去才特别的高端。但压根儿没那回事儿。努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也是对生来仅仅一次的生命最起码的尊重罢了。所以，但愿你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努力，在看得见的原野绽放光芒。但愿上面这句话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种常态。下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叫做知足。就像我在节目当中开始的那段话，知足是一种很重要的人生素养。知足过后，我们要来听林忆莲词不达意，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 小时候的开心，只需要一包辣条，一碗粉，一张盗版碟，一个布娃娃和爸妈做的美味可口的饭菜。而现在即便有再多的辣条，吃再多的火锅，也只会长痘痘而已。刷再精彩的剧，玩再刺激的游戏，我都很难说自己是真正的快乐。就像那首歌唱到的那样，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人长大了，心态也变了，变得难以满足，变得想要更多，变得极度讲究。自己开心快乐的标准已经变成，这一天我是否完成了自己安排的任务，是否有足够以支撑今天开支的收入，是否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一步。没有了年少时的安逸，只有长大后的焦虑和压力。 我必须逼着自己远离那些会让我慵懒散漫的环境，因为一旦我在那里，我这一天的生活将受我本能的惰性掌控，失去了我渴望的那种人生的价值。所以我要决定认真地过好每一天，逃离舒适区。当然我也有点点自豪，自己至今没有辜负这个决定，并且正努力地把它变成习惯。现在虽然一天当中真正开心的时刻变得有点少了，甚至很难出现了，但比起以往那种多巴胺式的娱乐消遣，认真努力地去面对问题并接受挑战，能给我更多的充实感，以及没有辜负时间和对自己的满足感。所谓的开心也就藏在这些事情当中了吧。以上就是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跟你说的话，时间也不早了，早点睡吧，晚安。 Remember those walls are built, oh baby they're tumbling down, and they didn't even put up a fight, they didn't even make a sound. I found a way to let you in, but I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Stand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halo, I've got my angel now. It's like I've been awakened, every rule I had you breaking. It's a risk that I'm taking. I ain't never gonna shut you off.Darkest night,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want, and I'm addicted to your light. I swore I'd never fall again, but this don't even feel like falling. Gravity can't forget to pull me back to the ground again. It's like I've been awakenedIt's a risk that I'm taking. I ain't never gonna shut you out. Everywhere I'm looking now, I'm surrounded by your embrace. Baby, I can see your halo. You know you're my saving grace.